是潇洒艺术生，绣花袍出身才子金端正，眼如秋水眉似丹青，他面如冠玉红又嫩，气如春露出阴牙含笑多情，他貌似堪堪多英俊哪、啊、又好似银河畔的那位牛郎情，我好似天上之女下凡经，我的表姐正配表弟王尊卿，奴十七他十六他比奴家小一岁，听我娘说他是腊月生，奴是正月生，我们二人生日时辰正相称，一生姐一生弟，亲上加亲，更亲你疼，听说是他还未曾把亲定啊，我与他鸳鸯成对，对心如一女，无可不亲啦、啊。 表姐， 月娥， 表姐， 月娥， 月娥， 那怎么还不快点拜寿啊？ 几句寿歌我已是把它忘听啊， 忘了不用拜呀， 这怎么就给忘了？ 表姐 再好好想想啊， 表姐 给忘了， 你要想上一想 啊，哦，想起来了， 不共海天长，生女来拜寿，子孙笑满堂，叩拉叩来一旁站， 敬酒 来来来喝了喝了， 表姐婉转含情意，桃花妹半天生，但愿得金藤良缘长千金，同命鸳鸯不离分，故意上天把花落。 我爱表姐 啊！啊，那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 多谢表姐。 啊啊啊！敬酒， 喝着喝着吧。 天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啊，局长，多住上几日吧。 是 啊，说走就走。 啊，姐姐。 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不？ 哟，要不是你提醒啊，我还把他给忘了。他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 生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还愁找不到人家吗？ 是啊，但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啊，姑母。 就像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喽。 我是， 啊，

大事无好，干活一时好一秋。我今年正四十六，眼看就要五十出头，叫声夫人， 哎， 闲得气 干嘛呀？ 老婆子，我的好泪珠，为什么不养活儿子，你偏偏地生了一个大丫头？ 废话， 倘若是我一命呜呼哀哉，家寒腰吃饥肠饮露，是何人大番报官定丧驾临送到坟头？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说丫头他妈呀，这养活闺女他是赔钱的货呀，叫爹的多，疼爹的少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日子不能好过，你竟把气熬。整天街直呼者也，顺嘴呼高。常言说，一个闺女也定半个子啊，更何况咱那月娥丫头，读书识礼的说出哪个话来，顺溜，只要是给他找上一个好女婿，郭老爷半死之劳不用发愁，你说呢？ 也算吧的， 算的， 也算吧的， 算的， 哟，算吧的， 算的， 算吧的， 算的，算的， 哎呦， 滚你窝里待着去。 事难成就，王太太叫我到李家来把这亲事求。哎呀，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好容易跑前跑后的把老张家亲事说妥了，那王尊清偏偏不要人家，爱上他表姐李月娥了，我只得打退了张家，再到李家提亲。东西庄南北村，常来常走，百家门串遍了，三方里招留，就是这个门。大嫂子，大嫂子在这 儿。 呦呦呦呦呦呦，这跟谁呀？这是？ 哟，是他阮大婶来了 呀！哟， 可好久。瞧瞧的阮大婶啊，还是那么漂亮。 行， 老 了， 老了，来来 来，坐着坐着坐着。 哎，这阮大婶，哎，今儿怎么有空上我们家来了？ 把我办的事儿都给忘了。 哟，什么事儿啊？ 给咱们姑娘找婆家来了。 给我闺女找婆家，那可是好事儿啊。 事儿，你叫哪家啊？ 说出来你准愿意。 您快说。 你听着， 提起来这一家儿可是真不错，你们可是好亲戚。熟悉可不用我细说， 我们还是亲亲。 好亲戚， 快说。 家住在成功王家铺，王少安的儿子王尊清，你们两家正相合。 好，我愿意了， 愿意了， 愿意了， 做得了主， 做得了主。 那我可说走就走。 好嘞，阮大婶子， 没道理。 哎呦，这事儿得跟大哥商量。 哎，这事儿不能让他知道， 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办再说。

该出口气，从口起说。 阮妈妈来了，阮妈妈快快请坐。 阮妈妈快快请坐。 阮妈妈，我儿的亲事怎么样了？ 啊，是啊， 来。郭老爷的怪脾气，我从来没见过。起来接亲的事，他当时发了火，他不容我细说，他说些什么？ 是啊，他讲些什么呀？ 他说他闺女是凤凰，你是鸡 啊。 云不云由他编，倒还两可他不怨你们，反怨我媒婆既不懂情又不懂理，倒叫我有话无处说。我的边儿啊， 我要表姐。 要说你这儿子可真没法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儿子。 包娃，家中接管读书，与表弟终日形影不离，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哦，姨母， 大相公来了。 哎呀，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深得小恙啊， 病了。 哎呀，表弟醒来，表弟醒来，表姐， 快了，男女不分了， 表姐在那收汤之下，你们我的，你们看这是， 这哪里是你的表姐，是你表兄看望我儿来了， 哎，是你表兄， 表兄，表弟， 明白了。 表兄啊， 哎呦，我见着亲人了。 有情有义，两地亲，央求媒婆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莉、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鸟丝，裤子里把半圈浆，翻天我烦恼。 敲死